人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咨询电话010-8501-3045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变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:0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贺林。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，诵读小站也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，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。下面请听由姚丹带来的剧本《李白》片段。 不，夫子，你做不到。你身在仕途的时候，无法忍受官场的倾轧，一旦纵情江湖，你又念念不忘尽忠报国，你是进又不能，退又不甘呐、如沐三分，如沐三分呐、难道我这一辈子注定这样来回走着，进又不能，退又不甘？夫子，如果没有你这样来回走着，也就没有李白的诗了。富贵没有诗，隐遁没有诗，只有那颗不能安静的心，浇上醉人的酒，才能挥洒出不朽的奇文。古往今来，能有几个人得到了字的灵性？夫子，你得到了。你让我把这些诗稿编成集子，就叫《青莲集》。你人走了，你的字的灵性可以陪伴着我。感谢夫人，也希望夫子能成全我到庐山屏风蝶。不能，我还得回家呀。夫子，你看长江边的芦苇，风一吹来，芦花随风飘动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聚散之间没有一次相同，聚也是散，散也是聚。 参与剧本诵读就有机会参与文艺广播组织的看人艺大戏活动，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，会说话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让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一个名字呢，就是陈淑桦。在2003年的时候呢，滚石唱片为了纪念和鼓励他对于乐坛做出的贡献，推出了一张音乐专辑，叫做《给淑桦的一封信》。那么如今的这张专辑已经发行了15年了，其中呢收录了陈淑桦的32首经典歌曲，也算是完整的记录了他的音乐之路。那么同时呢，唱片公司还拍了一个纪录片，邀请到了曾经和他共事过的音乐人来讲述他的风采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经典唱片秀，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张专辑《给淑桦的一封信》，一起来聊聊那些关于陈淑桦的故事。欢迎各位呢，也是继续通过邮箱把各位的翻唱作品发送给我们，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@163.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。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，经典唱片秀。 很多人呢，最初了解陈淑桦是从《梦醒时分》开始的。这首歌呢，是我国台湾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唱片，《跟你说，听你说》的主打歌。那个时候的陈淑桦呢，被滚石唱片成功打造为都市女子的代言人，不过30出头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的陈淑桦的艺龄哈已经很大了。他八岁的时候呢，就获得了歌谣比赛的冠军，九岁开始就跟别人一起录制专辑了。13岁的时候呢，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固定班底。15岁开始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。所以说呢，因为梦醒时分而认识陈淑桦真的是已经算是很晚哈。节目开始，我们先来分享他的一首歌《梦醒时分》。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 当醒时分来自陈淑桦。陈淑桦呢是很多歌手羡慕甚至是有点嫉妒的对象，周华健呢就是其中之一。大家都知道周华健在台湾出道的，但其实呢他是出生在香港。有一年呢他老爸搭飞机去看他，周华健呢开车带着他从机场往家走的时候，这车里放的呢就是陈淑桦的歌。当时周华健的爸爸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女孩子的声音真是好听啊。那么这一句话呢让周华健就产生了醋意，因为他的爸爸呢听不懂普通话，只会讲广东话和潮州话，却完全无可救药的居然就喜欢上了陈淑桦的声音。好吧，继续来分享他的歌《孤单》。 我问了千百遍的问题，你总是安安静静不说话，留下我一个人叹息。就算我心细如丝，也无法猜透你的心事。我觉得你好像风，让我无法掌握行踪。未来是如此不可知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你从来不做解释，叫我等待日复一日。 我孤单孤单， 小海浪周而复始拍打着海岸。 孤单孤单， 就这样紧紧跟随我每一个夜晚。是安安静静不回答，我问了千百遍的问题，你总是安安静静不说话，留下我一个人叹息。就算我心细如丝，也无法猜透你的心事。我觉得你好像风，让我无法掌握行踪。未来是如此不可知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你从来不做解释，叫我等待日复一日。 孤单孤单， 像海浪周而复始拍打着海岸。 孤单孤单， 就这样紧紧跟随我每一个夜晚。 孤单由陈淑桦演绎。其实呢，周华健在歌唱的道路上对于陈淑桦有很多的交集哈。他呢刚刚加入滚石的时候呢，跟着李宗盛一起来做唱片助理。在1988年，陈淑桦的专辑《女人心》就是陈淑桦加盟滚石之后和李宗盛的第一次合作，也是周华健呢参与制作的第一张唱片。咱们呢顺便多一句嘴哈，女人心这张专辑呢由于年代很久远，而且呢制作相当精良，再加上陈淑桦已经隐退等种种原因，现在呢原版专辑的价格是相当相当的高，成为了音乐收藏界最具收藏价值的专辑之一，可见其影响力之大。所以说呢，现在 小伙伴赶快扒拉扒拉您的这个唱片的这个箱子，没准你就能翻出来这张专辑。嗯，可要保存好哈。接下来分享专辑《女人心》当中的歌曲，名字叫《那一夜你喝了酒》。这首歌呢，也被收录在了给书画的一封信中。 那一夜你喝了酒，带着醉意而来，朦胧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，你仿佛看出我的忧郁，轻轻哭了起来，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。刹那间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只是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我的悲哀，刹那间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只是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我 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，一起来分享滚石唱片在2003年推出的专辑《给书画的一封信》。其实呢，周华健本身也是陈淑桦的歌迷了。最开始呢，在唱片公司当助理小弟的时候呢，见到陈淑桦就特别的开心，但是呢又不敢上去打招呼哈。后来呢，每一次工作上和陈淑桦有交集，他都是兴奋的不得了。在后来的日子里呢，陈淑桦也算是见证了周华健在歌坛上的成长。 在1988年，陈淑桦推出了专辑《女人心》。同一年的年底呢，滚石唱片又给她推出了《明天还爱我吗》这张专辑，其中呢有一首歌曲叫做《孤单》，就是咱们前面听到的哈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周华健的身份呢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哎，已经从助理小弟荣升为配唱了，嗯，出声了哈。那么等到了1994年呢，周华健已经彻底摘掉了助理小弟和和声配唱的帽子，在陈淑桦《爱的进行式》专辑当中，两个人合唱了一首《萍水相逢》。那么如今呢，这首歌已经被人当作情歌对唱的一个经典歌曲，可见偶像的力量是相当伟大的。周华健呢，这也算是崇拜一个人的正确方式了哈。继续来分享周华健和陈淑桦一起演唱的这首《萍水相逢》。 人与人的相遇如此不说有你，岁月悠悠，容颜无自更改，为谁徘徊？人世间的风景总是柳暗又花明，聚聚散散的人海，谁是今生最爱？萍水相逢，是否拥有一样的梦？灵魂曾经飘空，如此执着，生命里动，深情深最真的梦。人世间的遭遇处处充满了惊喜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终于找到我的爱。萍水相逢， 萍水相逢由陈淑桦和周华健共同带来的。 周华健呢，并不是陈淑桦见过的唯一一个从助理一步步变成一线歌手的人了。在1995年的时候，陈淑桦发行了专辑《淑桦盛开 Forever》。当时呢，为他制作这张专辑的，就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陶喆。我们在聊陶喆的第一张专辑时候，曾经说过哈，当初呢，把陶喆从国外带回来的是王志平。那么让陶喆有机会担任陈淑桦制作人的也是王志平。那么当时呢，唱片公司准备为陈淑桦制作专辑，王志平呢就找到了陶喆，问他你知不知道陈淑桦呀。当时呢，陈淑桦的名气相当大，最起码在行业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。随后呢，王志平就把制作专辑的任务交给了陶喆。陶喆一听呢，哇，高兴坏了，完全没有想到，太意外了，惊喜来这么突然哈。那么在之前呢，陶喆的工作就是给人写歌编曲，突然就变成制作人了，而且呢还是当时最红的女歌手的制作人，是吧？欣喜之情可想而知。其实呢，选择陶喆呢还是有原因的，不是瞎选的哈。因为那一次呢是陈淑桦提出想要尝试，想做一张 R&B 风格的唱片。那么那时候呢，没人会做这个，陶喆呢已经算是比较懂的人了。因为这一次合作呢，陈淑桦也成为了台湾女歌手里第一个唱 R&B 风格的人。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，我们来分享的就是《淑桦盛开 Forever》专辑当中的歌曲，由陈淑桦演唱的《说你爱我》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，好歌会说话。在一小段广告之后，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喽。 说吧，说你爱我吧。 元生提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《诵读与观剧》，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“生日记”菜单，参与活动，齐聚话剧圣地，共襄文艺盛典。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华彩漆，中国好漆，美潮 Meco。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，不见不散。咨询电话010-8362-5588。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。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，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，邮编100022，咨询电话010-8501-1401。 来自杭州的丝绸，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，伴着冬不拉翩翩起舞。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米，被端上北京的餐桌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。达坂城的风电，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。

天还爱我吗？声音如此缠绕着我，仿佛过去不曾感觉你是如此脆弱。明天是否还爱我？声音如此熟悉脆弱，原来从我的泪眼中离去，我害怕这样的日子，在同样寂寞的夜里，你带着朦胧的醉意，扰乱我失眠的夜。 明天还爱我吗？来自陈淑桦。那么小虫和陈淑桦呢，后来又合作了两张唱片，首先是1990年的一生守候，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将近一半的歌曲都算得上是陈淑桦的代表作，是吧？不信是吧？我们来一起细数一下哈，滚滚红尘、情关、一生守候、春去春又回，是吧？那么要说这里面名气最大的应该就是滚滚红尘了。那么这首歌呢，作为罗大佑为电影创作的同名主题曲，仅由陈淑桦的演绎，唱尽悲天悯人的情怀啊。不过呢，情关这首歌的地位和意义呢也不低。这首歌呢是小虫包办了词曲创作，歌曲的古典气质呢被陈淑桦演绎的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了，同时呢也是拓展了他的一个曲风，为后来的武侠曲风铺平了道路。一起来分享这首情关。 英雄美人，情关难留，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梦？我本有心，我本有情，奈何没有了爱恨在泪中间，聚散转眼成烟。 是爱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梦。我本有心，我本有情，奈何没有了天，爱恨在泪中间，聚散转眼成烟。 情观来自陈淑桦的演绎。小虫的制作水准呢还是非常高的哈，这个不用说了。他呢负责制作的专辑《一生守候》让陈淑桦第一次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。在1995年，小虫呢又为陈淑桦操刀制作了专辑《生生世世》。这张专辑呢让陈淑桦第二次荣获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殊荣。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曲《当真就好》和《生生世世》都是小虫一手包揽词曲，情意浓浓，如今的已成经典了哈。其中的《当真就好》由陈淑桦和张国荣共同演唱，两位歌手优雅的声线可以说是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声音妙到极致。哎呀，只是当年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呢，一个已经离世，一个呢已经隐退了，不禁让人唏嘘哈。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陈淑桦和张国荣共同演唱的《当真就好》。 当真这样就好，终让忘不了。 曾是风花雪月，现在都知道。 好，走了也好，疯了也好，痴了也好，其实一点多一点也不少。 我们都太骄傲，太在乎谁重要， 比较那付出，只要加添了煎熬。 我忘了一家，想你这么好， 还要慢慢嚼，慢慢嚼，慢慢嚼。当真就好， 都知道。 也好，疯了也好，痴了也好，其实给的一点也不少。 我们都太骄傲，太在乎谁重要，你家那付出只要家庭的煎熬。 好歌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。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在2003年推出的专辑《给书画的一封信》。欢迎各位呢，也是继续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@163.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，期待各位的好声音。其实呢，在很多制作人之中，最希望陈说话能够复出歌坛的呀，还是要说李宗盛。当年两个人的搭档创造了无数的佳话，他们呢也算是互相成就了。陈说话的都市女性这个形象呢，是李宗盛一手打造出来的，而李宗盛呢也因为他晋升为百万销量制作人。其实呢，李宗盛在给陈说话写歌的过程中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就更多了哈。有一段时间呢，李宗盛写这个男女对唱的情歌啊，哎，把握的挺准的，几乎是写一首火一首。那么当时呢，唱片公司想要给成龙出一张专辑，在策划的时候呢，就设计好要做一首男女对唱的歌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找到李宗盛。李宗盛到唱片公司之后呢，对方直接给了他一个录影带，说这是要和成龙对唱的人。李宗盛呢，回去一听就发现这女的唱功太差了吧，于是呢，他就决定，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敷衍了事。晚上的时候呢，他就抽出了一点点时间，随手写了一段很简单的旋律。当时他就想，反正这女的唱的也不咋地，我写那么好干嘛呢？第二天呢，李宗盛又给这歌进行了编曲，没想到他编完曲发现，嘿，这随手写的歌居然还不错。当时呢，他就有一个直觉，觉得，这歌估计又要火哈。二话不说呢，赶紧给台北方面打电话，让他们尽快找到陈淑桦，让他和成龙合唱这首歌曲。于是呢，就有了后来这首非常有名的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。 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，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 牛山接任你的行李，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。哦，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明明白白我的心，由陈淑桦和成龙演唱。在陈淑桦隐退之后呢，李宗盛其实有过很多次鼓励他复出的行动。比如说在给淑桦的一封信的纪录片中，李宗盛说了这么一段话，说人生在这个时候呢是越发精彩，我希望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够有好的朋友，也希望能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再来合作合作，不见得要出唱片，在一起聊聊这样子。人生到这个阶段有不同的景况还是蛮有意思的，非常想念你，希望你呢都很平安。后来呢，李宗盛在感性与理性作品音乐会上，他再度隔空喊话说，喂，好久不见淑桦，你在台下看吗？看小李变成真正的老李了，头发没了，胡子白了，人漂泊了，心沧桑了，但依然要大声唱歌，好像当年一样，没有关系的，日子会顺顺的往下去的，我们会再见面，唱歌就像当年一样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陈淑桦和李宗盛共同演唱的你走你的路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，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忽必烈大帝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，我们不见不散喽。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，我也只能为你祝福。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，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？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，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？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，在我们相识的最初。你走你的路，直到我们无法接触。我也许将独自跳舞，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。你走你的路，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。我也许将独自